月掠过的坦途，或许是最好的礼物，哪怕一切迟暮到结束，他都会在乎。如果承诺是迷雾，后知后觉的领悟，也许某些驻足是眷顾，而青春不复。忘了吧，忘了他，像失恋已并肩的年华，谁在睡梦里对话，延续遗憾和浮夸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只是寒露冰封的伤疤，那些编织的喧哗，不及淹没的繁华，对吧？岁月掠过的坦途，或许是最好的礼物。许遗憾和浮夸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